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船房里的茶水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剧场拧了转转吧，敌人杰作中间，远方他站旁边，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敌人杰敌神蛋敌的经典啊，来行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书接上文，话说大明星宝木来到汉阳县开演唱会，哎呦，这下子可闹出大动静来喽！汉阳县周边各县各乡的歌迷那是群情激昂，齐聚汉阳县。就在这鱼龙混杂的档口啊，汉阳县出了一桩人命案，一个追星的女孩阿碧被人掐死，抛尸在汉阳码头。阿碧的姐姐阿珠一口咬定是大明星宝木下的毒手，可是宝木亲自来到县衙跟狄仁杰说出自己与阿碧偶遇又很快分开的经过。狄仁杰正在紧锣密鼓地安排破案，汉阳县著名八卦周刊五行画报也跟着裹乱，指桑骂槐的说宝木就是杀人凶手。哎呦，这一下可是惹得不明真相的群众情绪激动，围住县衙要狄仁杰给个说法。关键时刻狄仁杰力排众议，坚持原则，暂时控制住了事态发展。而此时被狄仁杰派出去男扮女装搞调查的元芳又遭遇了危机，被一个黑衣人迷晕拖入了黑暗的汉阳码头。 这次我可不会再犯错误，心迷晕了就不会反抗了吧。咦，这姑娘怎么长得有点怪呀、 我去，这是女的吗？ 还行，没事呢。 哎呀，我去，这怎么还一个呢？ 哎， 这个挺漂亮。 嗯，漂亮吧？啊，你过来，还有更漂亮的。 啥？大妹子，你说啥？ 嗯，我说。哎呀！ 别打了！ 蓝老师，跟我走。 我走。 你等会儿啊，背着他。 我还背他？ 废话，谁让你把他给迷晕了？ 我背。我早就想背他了，没得机会。姑娘，你前头走啊！你 少废话吧，快走！ 就这样，埋伏在暗处接应元芳的大乔把嫌疑人拿下了。大乔压着嫌疑人，嫌疑人背着元芳一路走到了县衙。此时，狄仁杰已经在大堂上等候多时了。 妹夫，我回来了。 好，辛苦大姨子了。抓住了？ 那还跑得了他的？抓住了，可是二货方受委屈了。 啊，方这是？ 被这个家伙的迷药给迷晕了，差点被他给那什么了。 不是，天地良心，我没有啊。 好，你怎么能没有呢？你跟这是，大姨子。你也是急了一点啊！你等他，你这再抓也不迟吗？ 哦，下回我注意。 哎呀，行，算了，赶紧把方抬到后面给救醒了啊！大乔， 嗯， 你在这儿跟我一起审问这个犯人啊！ 是。 嗯，下跪何人呢？ 小的，贱民王不成。 可是本县人士啊。 县民久居神农县， 哪来我汉阳县做甚呢？ 县民，我是来做生意。 做生意，呵呵，说得好听。王不成，本官分析一下你的来意啊，你看看对是不对。本县举办宝木演唱会，人满为患，你借此机会流窜到本县，想要作案。想趁着人多混乱搞点恐怖事件。那天晚上阿碧姑娘独自一人走在路上被你窥见，你偷偷的跟踪，发现她下了宝木的马车，于是你走上前去用言语哄骗，欲行非礼。结果阿碧姑娘拼死抵抗，你害怕事情败露，就下毒手杀死了阿碧，之后抛尸汉阳码头，是也不是啊？ 哎呦我去，大人，你说啥呢？这都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你别着急啊，我还没说完呢。你抛尸汉阳码头，就是为了让人尽快发现尸体，以便准确地推测死者的死亡时间。因为时间推测的越准确，就越容易怀疑到晚上跟阿碧在一起的宝木的身上。 哎呦，大人，你有证据吗？没证据别乱说话。 那我且问你，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我不小心擦破了。 擦破？好，乔妹。 啊，来了。 证据还在吧？ 在呢。 快取来。 好嘞。 王不成，我给阿碧姑娘验尸的时候，发现她指甲盖里面有两小块皮肉，作为证据，我把它们给保存了下来。我让人把皮肉取来，跟你脸上的伤痕对比一下，如果不吻合，我立刻放你走；如果吻合， 大人，我错了，我猪狗不如，我是畜生，我一时糊涂发现他错，你饶了我吧，我错了。 你行凶之时可想过今天吗？来人呐，把凶犯押入死囚牢。 等一会儿。 哎呦，风啊，你好了？ 没全好，还有一口气儿没出呢。 啊，那什么，出完气儿别忘了把他押到牢里去啊！退堂。 大人，救命啊！ 你小子，哈哈哈哈，敢迷晕我是不是？找死呢？我李元芳活了30多岁了，还是个处男呢，差点就回你手里，我弄死你，整死你。 啊，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哎呀， 太好了，凶手算是抓到了，阿碧姑娘在天有灵也可以瞑目了。可是事情还没完，更大的麻烦是要解决五行化报栽赃陷害的问题，这个可比杀人案难办多了。 大人，五行化报主编许大旺带到。 哦，请进来吧。 这位就是狄仁杰，狄大人吧？久闻大名，无缘相见。狄大人，您好，您好，您好，您好。在下许大棒，五行画报的主编。 哦，许大主编，我也是久仰久仰了。 哎，不敢当，不敢当。大人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我是想问一下许大主编，贵刊刊登文章说大明星宝木诱骗残害无知少女一事的消息，它的来源是哪里呢？眼下本县已经抓住了杀害少女的凶手，此事跟宝木并无半点瓜葛，贵刊对此怎么解释啊？ 哎呀，大人，这说的哪里话来，哪里话来？壁刊刊登的文章，一没点名，二没道姓，只不过登出了一件市井新闻。至于是不是什么大明星，都是读者自己的附会，与我无干，与我无干呐。 贵刊不负责任地引导群众情绪，歪曲事实，就不怕承担法律责任吗？ 哎，大人，这话可就说重了。太重了，什么法律责任呢？我们刊物按时纳税，不拖欠工资，不登反动黄色内容，有什么法律要制裁我们呢？至于您说的那篇文章，还是那句话，读者要怎么想，我也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你们这期画报的封面就是宝木的巨幅照片，这难道不是刻意的暗示吗？ 哎，这期刊物因为有了宝木，销量大涨啊，销量大涨。当然了，您非要往别处想，我有什么办法？您说是不是？ 好吧，既然如此，看来咱们是没法谈了，徐大主编好自为之吧。 好，大人，那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狄仁杰与五行画报主编许大棒的会面不欢而散，狄仁杰对许大棒的无赖行径一时也是无法可想。这一天，摆脱了莫须有罪名的宝木又来到了县衙。 宝木啊，你的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吧？ 是的，大人。在此之前，我想求大人帮我一个忙。 你是说恢复名誉的事情吧？本官正在想办法，只是这个许大棒…… 大人，这已经不重要了。我想求大人的是另一件事。 宝木走后，狄仁杰陷入了沉思，终于他做了一个决定。 乔妹啊，这个许大棒比犯罪分子还难对付呢，咱们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办法了。 弟弟，你这是想找人诬陷许大棒？ 好主意。 这好什么主意啊？我是说想利用民众的情绪好好给许大棒上一课啊。你去县里面张贴布告去啊。 很快汉阳县贴满了布告，连五行画报编辑部门前都贴上了，这一下徐大棒的日子可不太好过喽。 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这不是许大主编吗？找我什么事啊？ 大人，这布告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啊，布告，什么布告啊？ 不是这您看，这布告上写的。本县县衙于前日将残害少女的凶手王不成依法抓获，批文上交刑部，待回文处斩凶犯， 为死者报仇。至于某些恶意污蔑大明星宝木的文章，本县一查明是某刊物恶意而为。对此行径，宝木保留追求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啊对啊，这个布告怎么了？ 大人，你这么写不是把矛头指向我五行画报了吗？现在宝木歌迷天天围攻我们编辑部，我们连正常工作都没法进行了。而且今天，就在今天，我的家也被歌迷袭击了，门上涂的都是，哎呀，臭死了，臭死了！ 哎呀，许大主编，这不是挺适合你的吗？ 大人，你这么污蔑壁刊，是要负责任的。 哎，许大主编，壁县发布的布告，一没点名，二没道姓，只不过发布了一件市井新闻。哎，至于是不是什么五行画报，那是群众们自己附会，与我无干呐、啊！ 你， 徐大主编，过几天宝木在本县的最后一项日程——演唱会就要举行了。办完演唱会以后呢，宝木就要走了，这阵风啊，可能也就此散去了。但是本官向你保证，我有把握让这阵风永远不散，你永远得生活在宝木歌迷们的骂声中，你信不信啊？ 我， 哎，不信就算了。 我信。 既然如此，要挽回贵刊本来就不多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被你们污蔑的宝木的声誉，你得配合我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 嘿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刑部回文送到，王不成罪大恶极，斩立决。汉阳县街头群众扶老携幼争相观看，王不成这个恶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你看得好啊，恶有恶报。这是 我跟你们说啊，我对王不成那可是相当的了解。我跟你们说说啊， 支持狄大人，狄大人万岁，你是司法公正的灵魂。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哎，再说了，咱们汉阳县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热闹过了，对吧？ 跟你们说呀，这还有更热闹的还没来呢。 就是嘛，今晚就是宝木的演唱会了，那才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大热闹哦。 哎，什么也别说了，赶紧凑热闹去吧。 当天晚上，凑热闹的群众来到了热闹的演唱会现场，可是他们期待的宝木却迟迟没有出现。 哎，怎么还不来？宝木怎么还没有来啊？ 大明星，大明星嘛！ 宝木，宝木，宝木， 宝木，宝木，宝木， 宝狄大人！ 在歌迷排山倒海的喊声中，狄仁杰和许大棒出现在了演唱会的舞台上。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我有几句话要说。 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那狄大人那是演唱会的主持啊。 大明星宝木来到咱们汉阳县演出，对于所有歌迷来说都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在此之前呢，我想请这位许大棒，也就是五行画报的主编，跟大家说几句话。说吧。 各位歌迷朋友，我们五行画报之前刊登的文章，无知少女遭遇无良明星，纯属子虚乌有。这篇文章给宝木和很多相关人士造成了很大困扰，我作为主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此我向宝木和所有读者致歉，真心希望大家原谅我们的过失，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怎么样吧，我就说什么来的，我就知道他们是瞎说。 宝木，那我最了解啊。 我要看我啊，滚出海洋县。 对，为我们宝木恢复名誉。 宝木。 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啊。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安静安静，都安静。狄大人主持演唱会，这就开始了。 前几天呢，宝木到县衙找到我，托我跟诸位歌迷说几句话。他说谢谢这么多年歌迷给他的支持，这次汉阳县的事情让他想了很多很多。他说他是一个明星，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得到了很多不该得到的，也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现在他想休息，从此世上再无宝木其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给他的厚爱。 啥意思呀？哎， 还能啥意思吧？宝木他不来了，演唱会他不办了。 什么？宝木骗子！ 骗子！ 宝木骗子！ 骗子！ 骗子！ 骗子！骗子！ 安静，安静。宝木跟我说的这番话也让我颇有感悟啊。他的退隐带着很多的无奈，这次呢也许是他辜负了大家。作为汉阳县令，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票是可以全额退还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各位是否也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呢？宝木是因为你们走到了舞台之上，也是因为你们黯然落幕，你们跟许大棒并无区别呀。 演唱会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狄仁杰转身离去，留下许大棒傻傻地站在舞台上。所有的灯光已经熄灭，台下的观众已经散去，只留下满地碎纸，那是无数本被撕碎的五行画报，封面上宝木的头像也已经破碎不堪。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诸葛小贝、左左，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程苑、诸葛小贝、刘超、张颖、高飞、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火气红肠炒米饭呐、啊。 爹，快走了。 锅里搅一搅，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大成二傻子、啊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的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洪水流过小村塘，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 人间啊郎 啊郎儿的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流过小村旁，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狄仁杰，来啊！ 我 师爷啊，乖，你下来啊，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 哎呀，不能说这个， 师爷。黄连小肚里酸，火气红肠炒米饭、 啊、怎么样？ 锅里搅一搅，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水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的人世间呐。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男儿也是条好汉呐。 你吃吧，真一想啊， 想。水流过小村旁，好汉逆着壮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